全部被吹到窗外。我已经虚脱了时间，它经过我，疲倦，像从未被爱过。但是明天，我还要这样虚。 我还

你说你爱我，是否都在胡扯？这如何是爱我？该你挽留时刻，却用沉默藏躲，不辩驳算什么？分手反而心。 That girl for a month, with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.